家，原著巴金，缩写王小琴。雪纷纷扬扬地下着，行人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同凄厉的风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似乎在警告人们，风雪将长久地统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傍晚，高觉民和高觉慧两兄弟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都是外语专门学校的学生。两人边走边讨论着刚才在学校排练的话剧《宝岛》。觉慧在哥哥觉民的鼓励下，决心要努力把戏演好。他默默地想着剧中的情节，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剧本中的台词便自然地涌到了脑子里。他醒悟似的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只要想着自己就是剧中的人物，话就不用费力思索了。”说话间，雪已停了，他们加快了脚步。走到这条街的中段，有一座很大的公馆，黑漆漆的大门外有一对石狮子。兄弟俩抖抖身上的雪水，走了进去。刚踏上左厢房的石阶，就听到一个少女的声音：“二少爷、三少爷，快吃饭吧，姑太太和秦小姐来了。”说话的是女仆明凤。明凤16岁，梳着一条大辫子，瓜子脸上有一对可爱的酒窝，两只大眼睛天真而明亮。觉慧冲着他的身影笑笑，就和觉民进了上房。饭桌旁，继母周氏、姑母张太太和他的女儿秦，大哥觉兴和嫂嫂瑞觉、妹妹淑华都在。大家边吃饭边聊着天儿。秦是个美丽的姑娘，觉民偷偷告诉她，外专准备招收女学生了，使她欣喜万分。觉慧饭后回到屋里，想着刚才在学校排的戏，不禁兴奋起来，学着剧中人的样子叫明凤倒茶来，很想和他聊一聊。不料淑华把明凤叫走了，还责备明凤不及时应太太的吩咐。觉慧站在原地，觉得明凤美丽的脸不时出现在眼前，顺受的，毫不抱怨的，毫不诉苦的。他甚至将这张脸与秦的反抗的、刚毅的，同时也是美丽的脸相比较，感到自己更同情明凤的脸，也更喜欢明凤的脸。他想安慰他，改变他的命运。忽然，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但他很快又哑然失笑，笑自己怎么会有这种痴想。带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他立即加入了觉民和秦的讨论。他鼓励秦不要怕外人的干扰，只管勇敢地去干自己的事情。 秦被兄弟俩的热情所鼓舞，坚定地说，你们放心，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夜深了，死一般的黑暗统治着这座公馆。明凤坐在仆人下房的床沿上，享受着一天难得的清闲。他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明凤9岁死了母亲，被卖到了高公馆，成了长房的女仆。从此他过的是无止境的凄苦生活，流眼泪和挨打骂是经常的。他也曾梦想自己能过上像小姐一样的舒适安逸生活，但冷酷的现实使他只能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想到自己的归宿，明凤感到恐惧，她不想像其他女仆那样被随意嫁人。忽然，一个年轻男子的面容出现在她眼前，她明白那是谁，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他能向她伸出手，可这张脸却渐渐向空中升上去，消失了。一股寒气袭来，他从梦幻中清醒，不禁悲叹，又是一场梦。大小姐生前常说的薄命，不住地在他的脑中打转，鞭打着他的心。这时秦回到家中，正兴奋地与母亲商量投考外专的事情，却被母亲婉言拒绝了。秦回到房里感到十分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然而翻开《新青年》杂志，里面火热的激动人心的话语使他重又燃起了希望。他高兴地写信给好友许倩如，希望两人一起奋斗，开辟一条新路。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这句话对于觉民觉慧的大哥觉心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觉心相貌清秀，自小聪慧，深受父母喜爱，他曾有远大的理想，美好的追求，梦想中学毕业后去北京或上海的有名的大学念化学，还想到德国留学。他更与表妹钱梅芬倾心相恋，盼望能娶梅为妻，但这一切却在他19岁那年被彻底粉碎了。当他在师友们的赞誉中带着毕业文凭回家的晚上，父亲告诉他，爷爷为了早日抱上重孙子，已经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从未见过面的李家姑娘。决心绝望地回到屋里，关上门，用铺盖蒙住头痛哭。他顺从了，没说一句反抗的话，因为他是长房长孙，应该听从祖父父亲的安排。他只有把那美好的爱情深深地埋葬在心底，在心里为自己痛哭，为所爱的梅痛哭。举行婚礼时，决心觉得自己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只感到疲倦。 婚后妻子瑞珏美丽温柔，使他享受了以前没有过的种种乐趣，忘记了远大的前程和可怜的梅，陶醉在新婚燕尔的甜蜜中。不久，父亲说他该工作挣钱了，将他安排在西蜀实业公司事务所。自此，他踏入社会，在公司做单调呆板的工作，在家里顺从安静地过日子。谁知20岁那年，一场大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从此他又担起了父亲的责任，照顾继母、两个读书的弟弟和两个在家的妹妹。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默默承担起一切。但很快他便看到，在爱和和平的表面下，这个大家庭充满了仇恨和斗争。他愤怒，他挣扎，这却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久而久之，他疲倦了，也屈服了。他开始极力迎合他们，讨他们的欢心，过着逆来顺受的日子。儿子海晨的出世使决心又看到了希望，他要把自己的抱负在儿子的身上实现。2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决心的青春。他与决民决会一起贪婪地读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共同讨论着其中的问题。但他一边接受着新思想，一边又顺应着旧环境，被弟弟们批评为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无所谓，依然过着旧式的生活。在决心上班的事务所后面有一个卖新书刊的书店，决民和决会总在那儿买书，再到决心的办公室去坐坐。这天依然如此。不久，秦和母亲也一起来了。决心陪秦的母亲去买衣料，秦赶紧告诉决民决会，钱家大姨妈和梅表姐回来了，梅表姐出嫁不到一年就守了寡，因为婆家待她不好，就搬回来与母亲住在了一起。大家决定暂时不将消息告诉决心，待决心回来后，大家各自走了。决会独自走在街上，碰到了同学张慧茹。慧茹气愤地告诉他，出事了，我们给秋八打了。原来一群士兵在茶园无理取闹，打伤了维持秩序的学生，又在城防司令纵容下全都逃掉了。觉辉一听，立刻怒火中烧，两人赶往学校，和已聚在那里的同学一起去督军府请愿。督军府外学生们群情激昂，可却无人接见。天黑时飘起细雨，雨点渐渐大起来，却不能熄灭学生们心中的热情。他们坚持不走，并派几个学生代表进去交涉，最后终于出来了一个科长，说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便又消失了。学生们的请愿毫无结果，2天后得不到答复的学生们开始罢课，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一方面通电全国，一方面联络各州县学生响应。决会也积极地投身到这次运动中。不久，消息传到了祖父高老太爷耳中。高老太爷年轻时很荒唐，老年还娶了个浓妆艳抹的陈姨太， 但他却是高家至高无上的君主，别人只能绝对服从。高老太爷立即叫来觉慧，训斥他说：你们学生整天不读书，只爱闹事，现在的学堂坏透了，只制造捣乱分子，从今天起不准你再出去闹事，并命令决心将觉慧关在家里。被困在家中的觉慧非常憋闷，始终惦记着学校的运动，留心外面的各种消息。一天，觉慧走进花园，看见明凤正在折梅花，便叫住了他。但明凤却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少爷身份，态度很冷淡。觉慧失望之余，报复地说要让母亲把明凤嫁出去。他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明凤的心。明凤呜咽地说：你们做少爷的都是反复无常，不高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觉慧一面对自己的话悔恨不已，一面又向明凤表明心迹：我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出去，我要太太照我的话做，将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有办法。明凤感激地笑笑说：我只愿一辈子服侍您，做您的丫头。两人静静地望着，用眼睛交流着彼此的感情，直到远处传来了觉民的口哨声，才匆匆分开。学生和军人冲突的风潮渐渐平息，报纸的报道也逐渐减少。单调的日子让觉慧越来越烦闷，感到家已是个狭的笼。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这样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定要出去。第二天他果然冲出了家门。旧历新年就要到了，高公馆开始忙碌起来。觉民和觉慧在除夕前一天下午来到了觉新的事务所，三人谈起了爱情和生活。这种生活真该诅咒。觉慧一说起自己周围有着许多无形栅栏的笼子，就不免烦躁起来。觉慧从小就和仆人车夫交朋友，他同情他们的命运，并发誓要过与父辈不同的生活。他痛恨这种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生活，可又无法摆脱。觉民劝他平静些，他却翻开书大声念道：我们是青年，不是鸡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话正触到觉心的痛处。觉心痛苦地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更没有得到幸福的希望。我不反抗，情愿做一个牺牲者。只要弟妹们能长大好好做人，我就是牺牲一切也甘愿。除夕前夜，秦母女也赶来，高家四世同堂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高老太爷脸上浮出满足的笑容，他想 高家这样兴盛发达下去，一定会成为空前繁盛的大家族。第二天早上，觉明和觉慧去花园散步，却在晚香楼里发现了憔悴的大哥。觉慧大吃一惊，觉心只说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觉慧劝他不要喝太多的酒，觉心却苦笑着说，现实压得我太难受了，吃了酒吃醉了，倒觉得日子容易过些。原来觉心已见到了梅，又记起了过往的一切，但老想那些，又觉得对不起妻子瑞珏，内心痛苦不堪，他只能用酒麻醉自己。看着痛苦的大哥，觉慧既同情又无奈。除夕夜，觉明和觉慧到秦家去辞岁，竟碰见了梅。梅依然美丽，却多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他们热切地鼓励梅不要悲观，梅却只能对兄弟俩的热心报以苦笑。回到家中，觉慧内心非常烦乱，便闲走散心，却无意间听到明凤正与另一个丫鬟婉儿谈话。婉儿一离开，觉慧便急忙问出了什么事。明凤说，高老太爷的朋友冯乐山要在高家大房或三房的丫鬟里挑一个做姨太太。觉慧不禁问道，如果选了你，你怎样？明凤表示坚决不去。大年初二，秦来拜年，住在了高家。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放焰火，行酒令，过得非常快乐。然而，元宵节后不久，军阀混战开始了。战火烧到了城里，枪炮声和轰炸声使高公馆沉闷又紧张。秦母女和梅都来到高家避难。战争的恐怖笼罩着高公馆，为了安全，大家都搬到花园住。在花园里，觉心与梅再次相遇。梅为避嫌疑有意回避，决心追上去恳求梅的饶恕。梅终于被感动，想起以前美好的时光，两人不禁相对流泪。梅凄然地说，自见到他后便久久不能平静，但他既不愿决心为往事痛苦，更不愿伤害瑞珏。这时瑞珏牵着孩子来了，他像对待亲人一样体贴爱护梅。梅也为瑞珏的那份真情所感动，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姐妹。过了三四天，战争终于结束，秦母女和梅各自回了家。觉慧又出来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创办了黎明周报，热情地为周报写稿编印。他越来越喜欢进入这新园地，离公馆越来越远了。家里只有明凤的名字使他想起来，心才会变得柔和。他有时 真想为明凤放弃一切，并认为这是很值得的。但当他读到一篇文章，劝告青年不可轻惹情思，号召青年因为解决黑暗社会问题而奋斗后，又极其感动，并努力忘却对明凤的爱情。这两种思想常在他脑子里打仗。当然，由于明凤是孤立的，而且还有整个的礼教和高家家族的反对，所以最后失败的只能是他。觉慧鼓励琴写了一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刊发后引起很大反响。琴的好友许倩如不顾一切阻碍，毅然带头剪了短发。琴把倩如领到家里，想说服母亲同意自己剪发，却遭到强烈反对。一时间，琴觉得自己也跪在那条断送了无数女子青春与幸福的老路上，她悲声痛哭起来，喊道：我不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我要走新的路。就在这晚，高公馆里，太太告诉明凤，冯乐山已选定她做姨太太，再过三天就要来接人了。这桩老太爷决定的婚事，对于明凤如同晴天霹雳。虽然他知道觉慧只是天上的月亮，他的手是挨不到的，但他热爱他，这是他唯一的安慰和欢乐，现在却被无情的粉碎了。他哀求太太帮助，太太却只是不住地摇头。他知道唯一的希望是觉慧来救助他，但觉慧早出晚归，忙于工作，毫不知晓。在被接走的前夜，明凤鼓足勇气来到觉慧面前，想对他说出一切。然而觉慧正急于赶稿，他吻了吻明凤，答应过两天再好好跟他谈。明凤只得恋恋不舍地走了。觉明回来后告诉觉慧，明凤已被送给冯老太爷。觉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明凤是抱着垂死的痛苦来求救的。他赶紧跑到仆人下房去找明凤，却没有找到。此刻明凤正站在花园的湖边，静静地回忆着往事，回忆着与觉慧纯洁的爱情。他知道明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他也明白自己现在该做什么。然而他不后悔，因为他满足了。他也明白在自己和觉慧之间永远有一堵墙，自己不能妨碍他，自己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中永远的去了。想到这儿，他的脸上浮出凄凉的微笑，他极其温柔而凄楚地叫了声：三少爷，觉慧。就纵身 空气里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花园都在低哭了。 第二天，觉慧下课回来，听说明凤已投湖自尽，婉儿代替她嫁到了冯家。觉慧惊呆了，立刻狂奔到湖边，但宁静的湖水并不能告诉她什么。他猛烈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喊叫着，是我害了他，我没能救他，我没有胆量，我恨我自己。 觉慧不能再说下去了，他的心在颤抖。觉明看到觉慧完全陷入悔恨与自责的痛苦，便对他高声念道，我是青年，我不是鸡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是觉慧重又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觉慧总觉得明凤还在他的生活中，还在爱着他。那张天真纯洁的脸庞时时浮现在他眼前，然而每次梦醒之后，袭来的都是更大的悲哀。不久，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冲淡了一些悲哀，那就是黎明周报被查封了。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又积极创办了另一种报纸利群周刊。参加完利群月报处的开幕式，觉慧沉浸在欢乐中，他回味着朋友们的信赖和关心，希望能永远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可是还是要回家。在觉慧的眼中，家就像寒冷的深渊。很快暑假便到了，高公馆的头等大事便是庆祝高老太爷的66岁寿诞。高家上下一片忙乱，只有觉明和觉慧不但不去帮忙，还常常溜出去。这几天里，他们更看清了，这个大家庭已经变成了戏院和市场。公馆里到处都是人，戏班子唱的都是淫荡小调。他们反感，他们厌恶。然而又不得不忍受这种被觉慧称为侮辱的事情。这期间梅和秦都来过，觉慧带着一种异样的微笑看着觉民和秦，他从觉民的脸上看到了那种幸福的感觉，他嫉妒，可马上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惭愧。于是他从心里愿二哥和秦姐能获得幸福。但就在这时，传来了冯乐山要把自己的侄孙女儿许配给觉民的消息。觉民与秦倾心相恋，两颗年轻的心早已到了不能分离的地步。觉民得知爷爷要将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姑娘许配给他，一时惊呆了。想到明凤的惨死，祖父的专制，他决定不像大哥那样屈服，而要为自己的幸福斗争。他和觉慧商量，一定要反抗，反抗不成便逃跑。他先向大哥和继母求援，但他们都不敢违背高老太爷的旨意。 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决心，竟还劝他要顺从爷爷。于是在觉慧的帮助下，觉民逃出公馆，藏到了同学黄存如家中。正当高老太爷得意地对觉新说冯家已同意结亲时，觉慧告诉他觉民出走了。高老太爷大发雷霆，把怒火都发泄在觉新身上，吼道：反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他敢反对我，把他给我找回来，让我责罚他。决心只能唯唯地硬着退下。回到房中，觉慧把觉民的信交给决心。在信中，觉民表示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为了服从高老太爷的命令，决心恳求觉慧说出觉民的下落，但觉慧守口如瓶。日子一天天过去，高老太爷时常发脾气骂人。一天，觉慧偷偷出去探望觉民，发现他在封闭的生活中绝望地挣扎着。回到家里，愤怒的觉慧找到觉心，要他帮助觉民。觉心却无奈地说：我有什么办法？难道你要二哥为了爷爷的成见牺牲吗？你真是个懦夫。觉慧气冲冲地嚷着走了。觉心痛苦地坐在房间里，他为了满足一切的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但是结果依旧没有获得和平与安宁。思索许久，他给觉民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在信中，他述说了自己的难处和兄弟的情谊，最后恳请觉民看在亡父的面上，为了一家的安宁立刻回来。他把信交给了觉慧。一天后，觉慧带回了觉民的信，信中写道：等了这许久，只得着你这样一封信，我是多么的失望啊。死囚牢就是我的家庭，刽子手就是我的家族，我绝不回去。我明白，我是在为两个人的幸福奋斗，为了他的幸福，我要奋斗到底。你也该给他帮忙。一个梅表姐已经够使人心酸了，希望你不要制造出第二个梅表姐来。决心看后，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他好像落在了深渊里。觉慧又气愤又痛惜，觉得大哥已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再求他也没有用了。觉慧不禁感到，这个家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索性脱离了也好。接下来的日子依然没有好消息，觉民只有在和秦见面时才感到莫大的鼓舞。他们两个被爱情支持着，仿佛一切阻碍都不能分离他们。这时觉慧也看到了黑暗世界中的希望。觉心受到良心的谴责，觉心帮助二弟讲情。他以为自己的话一定能感动祖父，谁知高老太爷竟勃然大怒。在高老太爷眼中，觉民的逃婚是对他权威的破坏，必须用严厉的手段惩罚。他威胁说， 如果觉民再不回来，就登报不承认他是高家子弟，还要让觉慧替代他去成亲。觉心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一切服从。这时传来了梅去世的噩耗。梅自与觉心相遇后，往事时时折磨着他，使他日渐憔悴。孤独的他又无处寻求安慰，终于抑郁成疾，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觉心听说后痛苦地吐了血，仍勉强支撑着帮助梅的母亲料理后事。梅的母亲悲痛欲绝，后悔当年因一时之气毁了女儿的幸福，使梅凄苦一生。在梅的棺材前，觉心心疼得厉害。他明白，在他和梅之间隔着一个永恒。他后悔，他悲伤，以致绝望地哭起来。觉慧是最后离开的，他愤怒地站在梅的灵前，早已没有眼泪，心里只交织着爱和恨的声音。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梅的死打动了秦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她同意帮助秦。觉慧赶紧把好消息告诉了觉民，鼓励他要坚持到底，不要让秦再成为第二个梅。回到家，觉慧听见祖父房里吵吵闹闹，原来五叔客定在外面包养妓女被五婶发现，告到高老太爷那里。高老太爷正在责罚客定，让他自己狠狠地打自己的耳光。觉慧看着那吵嚷的人群，感到这个空虚的大家庭正在一天天走向衰落，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拉住他。他忽然觉得自己的道德力量远远超过了这个快要崩溃的大家庭，只有自己站在通向光明的路口。他相信梅的时代即将让位给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秦的时代，就是他和觉民的时代。他不禁用骄傲的憎恨的目光看着周围，心里说，等着看吧，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了。客定在高老太爷的逼问下供出他和四叔克安在外寻欢作乐，借下了大笔债务。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克安克定竟然是荒淫无度的败家子儿，高老太爷震怒之后又感到无尽的悲哀。原来所幻想的四世同堂、家业兴盛不过是一场好梦。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幻灭、黑暗。高老太爷 气病了，整天躺在床上呻吟。三叔克明和决心照顾他看病吃药，克安克定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太爷的病一天天加重，陈姨太请来巫师做法，说是要到各屋去捉附在老太爷身上的鬼，把整个公馆搅得鸡犬不宁。巫师放出浓浓黑烟，发出阵阵怪叫，使得病人更加痛苦。觉慧厌恶地看着这一切，坚决不让巫师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他跟他们辩论，即使陈姨太拿出长辈的架势来，也不为所动，最后终于大获全胜。第二天早晨，觉慧去看望祖父。高老太爷已非常衰弱，呼吸都很困难。他让觉慧把觉明叫回来，说亲事不提了。觉慧急忙将这好消息通知了觉明和秦，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激动地分享着胜利的喜悦。这是用痛苦和挣扎才换来的呀。觉明回到家时，高老太爷已奄奄一息。他看到两个孙子后叮嘱道，要好好读书，扬名显亲。然后头慢慢垂下，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大殓的第二天，克安克定就吵着要分家产，闹得不可开交。瑞爵分娩的日子临近了，这又引起了陈姨太的恐慌。她说，如果不把瑞爵搬到城外很远的地方，就会出现血光之灾，也就是产妇身上的血会冲犯死人。他的话得到了四房五房的极力赞同，但对于决心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不过他还是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完全任人摆布。瑞爵贤淑善良，深得下人的爱戴，他们都为瑞爵被逼搬出感到愤愤不平。觉明和觉慧也劝决心反抗，但他只是痛苦地流泪。瑞爵在一旁也忍不住低声哭泣。觉民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觉慧却没有流一滴泪，因为一片湖水现在他眼前，一具棺材横在他面前，还有现在、将来，这些都是他所不能够忘记的。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一个人能挽救的。他痛苦地摇着头，勉励自己不能向命运屈服，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瑞爵终于搬到了城外，房子狭窄、阴暗、潮湿。从未和决心分开过的他感到非常恐惧和凄凉。虽然决心想尽力陪伴他，但陈姨太总是找出各种琐事指使他去办。很快的，分娩的日期到了， 决心听从陈姨太的吩咐，站在产房外。瑞觉由于搬移的劳累和恶劣的心情，分娩十分痛苦。屋内传出一阵阵凄厉的叫声，使门外的决心站立不安，却不敢进去。痛苦的瑞觉绝望地呼喊着决心的名字，叫着让决心进来。决心再也无法忍耐，嘶嚷着要冲进去，但接生的人遵照陈姨太的命令，却硬是不让他进去。两扇小门隔开了决心和瑞觉。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但随即听到屋里的淑华喊道：“大嫂的手冷了。”决心狠命地捶打着两扇小门，他突然明白了，阻碍他的并不是这两扇小门，夺去他妻子生命的也不是这两扇小门，而是整个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迷信。这一切压在他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夺去了他的青春、幸福、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真想把她甩掉，然而他知道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只能跪倒在门前伤心地哭泣，为妻子，更为自己。觉慧在觉民逃婚期间就萌发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大嫂瑞觉之死更增加了他对这个家的愤恨，他决心要摆脱羁绊他的绳索，与这个垂死的封建家庭决裂。他郑重地对决心说：“大哥，我不能够在家里再住下去了，我要走，随便到任何地方去，总之要离开我们的家。”“三弟，你不能走，他们一定不要你走。”决心劝道。“不，我一定要走，我偏偏要跟他们作对，我要做一个叛逆。”觉慧说不下去，只觉得眼前有三张女人的脸在晃动，一张丰满的，一张凄苦的，一张天真活泼的。“是的，我一定要走。”觉慧大声地说。决心痴痴地望着她好一阵，他的两眼忽然发出光来，用平日少有的坚决语气说：“我说过要帮助你，现在一定要帮助你。我做不了的事你可以做，我可以给你筹路费。”接着又嘱咐觉慧一切要秘密进行。正说着，觉明和秦走了进来，他们都为大哥肯帮忙感到高兴。觉慧兴奋地邀请觉明和秦将来也一起到上海去，他看着他俩，时而羡慕，时而又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讨厌的家，一个人去创造新事业了。决心尽管平时采取不抵抗主义，但内心却是是非分明的。他觉得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决心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让他替自己出一口气。他不禁自语道：“你们看着吧，这个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 就这样，绝慧出走的事情在暗中筹备起来。绝慧走的日子越来越近，去上海的船也已定好。这一天，绝慧来到报社，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在。想到就要和这些给过他真挚关心的朋友们分别，他心里不免感到有些难受。绝慧，你不要难过，到那边去还会碰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边的新文化运动也比这边热烈得多。朋友们热情地鼓励他，并准备第二天为他践行。正说着，一个同学匆匆跑来告诉说，船期提前了，明天早晨就开。大家都很吃惊，决定马上为绝慧践行。绝慧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他径直来到绝心房里，刚好绝民也在，他便将明天早晨就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绝心脸色马上变了，绝民也吃惊地看着他，说要去告诉秦。绝慧拦住了哥哥，约定明日早晨再去与秦告别。兄弟三人默默地坐着，决心忽然站起身，到屋里拿了几桶罐头给绝慧，眼里已满是泪水。他又絮絮地说了好多叮嘱的话，绝慧含糊地应着，极力压住悲痛的感情，后借口说要去看看继母和祖父的灵堂，走了出去。这一夜，绝慧只睡了三四个钟头，天刚亮便和绝民一起去秦家。秦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连告别的话都来不及说，只送给绝慧一张照片。当绝慧和绝民走到码头时，立群报社的朋友们早已在那儿等候许久了。他们互相鼓励，觉民也答应以后一定参加报社的活动。觉慧上船了，与他们对望挥手，船开始动了，岸上的人影渐渐变小，看不见了。觉慧只觉得眼睛里还留着他们的影子，仿佛还在向他招手。先前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了，眼前只是一片轻盈的水，一些山影和一些树影。一种新的感情渐渐抓住了他，不知是快乐还是悲伤，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离开家了。他知道眼前这绿水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那里有新的运动，新的朋友。他这样想着，前面的幻景迷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过去18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转向后面，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然后回过头来看永远向前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